Thank you. Thank you. 今天的钢琴世界就到这里，感谢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